据南朝鲜联合通讯社报道，南朝鲜的撤销萨德部署新州斗争委员会等四个团体11号表示谴责黄教安等保守集团隐瞒萨德部署费用会由南朝鲜负担的事实，拉近美国的战争怪物。另外，据南朝鲜网报统一新闻5月10号报道，南朝鲜的开城工业园区企业协会要求尽早重启开城工业园区。